的方向，我回到我的地方，我睡在大马路上，不管明天有多长，我走了千万里路，我从不觉得辛苦，我穿着破烂衣服，什么都可以满足。 Yeah, I'm sure.